正月春香酒花堂，新春一年又喧嚷，红男绿女满街逛，喜春芳，心荡漾，只有雪梅心上，谁人家前歌声扬，歌入喉间泪如常，谁提起声作惊囊，五月酸来爬龙船，江边锣鼓纷纷乱，雪梅空房心酸，人孤单，唱婉转，孔雀纷飞东西散，乱风云霜声丝断，谁在桥头轻顾盼，时间酿成终遗憾。织女在河边，一年分别只为年，今朝见夜却见，日日思君沧桑天，夜夜梦中悲凄怜，今世沉沦君家前，再回味又来生前。八月十五月光光，雪梅思君照明窗，夜色悲凉满心光，君不见在远方，风轻云高见丹望，昔日良意怎时光，君在泉下可惆怅，三年长一彷徨。家户户悲喜眠，雪梅见笑复台前，年少时白头卷，每月思君成誓言，恨君脱下终生缘，若有一日几常欢这苦